歡樂時光真係過得快，又去到最後一節啦。 係啊，咁咧嗱，咁佢話是嗰個觀眾咧，第日同阿媽去查日腳咧，就話原來佢不嬲都有個冤親債主跟住佢嘅。 哇！ 係啦， 唔怪得知啦， 佢就係嬲佢做咩成日燒嘢俾佢，唔燒嘢俾嗰個債主咁。 佢都唔知 道，咪有時啲冤親債主盼當你享，你 享即係 你要享啊，大佬。 咁咪咯。 咁我唔知噶嘛，跟住佢阿媽唔同佢搞咗咧，搞咗就好好多嘅、嗯。不過咧，佢七月都係擲使噶啦，係嘛？ 我明啊。 嗯，即係佢仲有好多噶喎，喺呢間屋度。 慢慢擠牙膏咁擠出嚟，我哋 係啦。咁你咪話你燒衣有個你點解唔燒衣嘅、 啊啊啊？因為其實咧，我屋企咧以前同我嫲嫲住嘅時候咧，嫲嫲每一年七月咧，佢都會準備好多衣紙嘅，就會帶住我有三兄弟姊妹啦，咁啊帶住我哋走落街燒嘢嘅。咁即使而家搬走咗啦，即係同爹哋媽咪一齊住咧，咁因為阿嫲嫲會自己住，咁我都自己整噶嘛呢啲。 其實唔應該帶啲細路仔落去燒。 咁我都會同佢一齊，唔知啊，但好興喎。 係啊，其實唔應該帶啲細路仔落去燒。 小学的时候已经跟住落街 烧，系啊，唔系烧嘢食喎，大佬系烧衣。 帮手咯，我哋就唔敢玩嘅，因为阿嫲就教得很好嘅，就 唔系其实唔好啊，千祈唔好带啲细路仔落去烧。 而家就知咯，以前但系你知道我嫲嗰啲唔理噶嘛，同埋 见你咁手爽去搞个僆仔要你俾， 唔系同埋另一样嘢，点解会带我哋落去？因为屋企冇人啊，唔可以独留儿童嘛。咁我阿嫲嗰时好劲噶嘛，一打三噶嘛。咁就冇理由带住个大嘅，咁细嗰两个跌落街咁点算？嗰时我屋企我住我嫲住最顶嗰层，好危险噶嘛，即使有窗花都，咁啊唯有一打三拖晒三个落去烧街衣咯。咁我哋三个都几受控嘅，除咗个细佬之外，咁咁一直都做到我而家，即系去到我嗰时，我记得系啱啱十八九岁嘅时候，咁去到同爹哋妈咪一起住啦，咁我都会自己做，因为阿嫲年纪大啦，佢都会自己屋企做完，佢会去我屋企做，咁可能年纪大啦，咁阿嫲话不如你自己做啦，其实好简单噶咋，你去嗰啲咩买豆腐嘅地方，你点样执？咁样买个豆腐，买啲芽菜。 七月佢哋全部执好晒。 系啦，咁然之后阿嫲就话你煲壳饭啦，咁样你自己做啦。咁我唔知道，咁阿嫲叫我做咩，我就做啦。咁然之后佢我就话吓，咁啲衣纸点啊？系咪烧嗰啲啊？嗰啲金衣系俾啲大神噶，你要去纸扎铺买嘅。我仲傻更更差啲攞去拜大神嗰啲， 嗰啲寿金。 系啦，咁我就去咗衣纸铺执啦。 啊 咁你知道每一栋楼，讲紧唔系一个屋邨一个屋苑啊，系基本上而家好多啲大嗰啲公共屋邨咧，几乎每一座每一栋楼咧，佢哋出边都会有个化宝桶噶嘛，有香炉咁好齐全噶嘛啲架餐。咁我自己屋企楼下有一栋有一桶有 一座啦，有一个镇啦，然之后咧，咁每一座都会有噶嘛，因为啲啲屋邨系会咁样伸延落去噶嘛。咁我自己做啊，咪攞埋啲香，咁咪攞埋啲家衣落去烧，香就点着咗啦。我啲嘢都摊晒喺度。啲蜡烛都点着埋啦。去到我要去烧嗰份衣嗰份宝嘅时候咧。我一拍着个打火，讲紧个打火机系揿掣嗰只吓，唔系齿轮嗰只。一拍落去烧咗角落头，我以为着咗都缝缝声烧啦，咁你好自然想摆落个桶度，突然间自己熄咗。 咁你唔用支蜡烛嚟用蜡烛嗰啲火嚟点啊？你用火机？ 细蚊仔唔识啊嘛，嗰下转数冇咁快啊嘛，咁谂住都系揿掣噶啦，快啊嘛。咁啊好啦，咦？不如我净摆落去，咁可能有风啫。我摆落个桶度，我喺下边点着佢咪得咯。系啊，嗰下你见到着咗啊，唔够一秒佢自己熄咗， 唔收啊，佢唔收， 唔知发，我觉得系整蛊我嘅，但系嗰我真系见系惊嘅，咁然之后我就点解会咁嘅咧？跟住就唔好玩啦，我赶时间啦，因为我系烧完之后我有其他地方去嘅，咁我见到咁样啦，我就试下去隔篱楼嗰个桶啦，都系咁重复过三次，去到最后你估下我喺边度烧得着呢份衣啊？ 路边啊！ 我去一个庙出边个我喺个庙嗰个隔篱有一个土地公仔咁啊，有个土地公嗰、那个嗰、那个庵位仔咁啊，我喺佢隔篱嗰个桶我先烧得咗，系烧到缝缝声咧，有个旋风卷上嚟嘅， 一掉落去嗰度烧得着， 一 我仲要系闲日，讲紧下昼三点、两点到三点呢段时间系冇人烧衣嘅，因为我嗰晚有嘢做赶住走，所以我日头就做咗佢啦。我嗰次之后我就唔敢再烧咯，我话怕烂档，我做埋呢一次我就唔做啦。我话你俾我烧一份簿先啦，我烧唔到份簿我唔走得噶咁样。 嗯， 你边可能？你知唔知道我系去咗自己嗰栋楼烧唔着，我去隔篱楼，隔篱楼唔得，我再过一栋楼都唔得，然之后再慢慢系向呢个方向去住个庙啊，新贤嗰度，去到嗰个庙门口嗰个土地公嗰个庵位隔篱嗰个化宝炉，我先烧得着嗰份衣咯。 但系你又 好惊， 但系你又唔系烧家衣，唔系俾咗家衣咯。 唔知点解咯，你唔知个原因喺边度咯，但系真系喺嗰个位先烧得着咯。我仲系每个炉先烧咗三次。 嗯，仲有喎，烧家衣真系慎防，千祈唔好笑。 冇啊， 有啲僆仔咧系烧完翻嚟歪咗个嘴，成个几两个月，即系人西医啊，叫嗰啲做面瘫嘅。又要咁样做埋你治疗 嘅，要跟中医系会同你针灸嗰啲噶嘛？ 但佢唔系啊，佢系嗰啲邪风咧、 啊， 真系唔好笑喎、啊！真系呢啲，所以唔好带细路仔落去啊。 喺上一集咧，我哋个节目重温下边咧，有位观众叫 Thomas 啊，佢有经历想同我哋分享啊，不如我哋而家分享啊，同各位观众。咁啊 ，Thomas 咧就话咧，佢呢个系佢真实嘅灵异经历啦。咁佢话20年前咧，佢就派咗去旧坚尼地城某个诊所做嘢。咁啊，个 office 咧个办公室就喺三楼，咁二楼咧就是、一个荒废咗嘅育婴院。每次咧佢经过二楼都听到小朋友嘅惨叫同埋喊嘅声啦。咁啊初初以为啊系咪幻听啊？咁啊半夜收工嘅时候咧，落楼又经过二楼，咁个转角位啦，咁啊好似啲电影情节咁，佢见到一个唔着衫嘅 B B， 就慢慢喺后面就拉我个裤脚，仲叠字咁讲，我饿冻冻，咁样，哇，佢劲恐怖，仲要咁啱嗰阵时正值农历七月十，即系农历七月到啦，咁佢只可以讲句对唔住，我帮唔到你啊。 哇！你直情唔好认佢当听唔到 吓、啊，拉裤脚啊？点样听唔到啊？爸爸拉裤脚啊？ 当冇嘢咯， 当冇嘢行咗去，咁行唔喐，咁点算？ 咁啊系，哇！嗰啲可能喂，嗰间诊所可能帮落仔， 唔出奇啊！育婴院吓、 啊， 仲、 啊、 有啲失救咧。 系啊， 有时你知佢哋可能喂完奶你扫风扫得唔好，咁佢会啃住噶嘛，咁、啊窒息噶啦嘛，仲有啲失救咧。 系啊，就总之，哇、啊，呢啲真系好鬼怖。 咦，我仲有时间、啊，不如分享我分享一个我嫲同我拉姑姐嘅经历啦。唔、 啊、 系我本人嘅，咁但系我嫲讲翻俾我听嘅。咁嗰阵时我爸爸咧，佢就正值嗰阵时诶，唔系好兴喺大陆，即系将啲厂北移嘅。咁我爸爸就去咗东莞，系咪东莞啊？总之有个大陆有个地方叫茶山啦、 啊。 咁嗰时爸爸系最兴盛嘅时候，就有两间厂嘅。咁我哋屋企就喺附近嘅。 我乡下都有个茶山，好远。 佢应该系东莞，我冇记错就。咁佢嗰阵时嗰间厂咧，你知啦，开得厂，特别系佢啲做一啲五金嘅嘢咧，好嘈噶嘛，佢一定要辟一个比较静啲嘅位，唔好距离民居咁近嘅地方噶。咁佢嗰时咁啱后边咧就片荒地嘅，咁啊最经典嗰啲电影情节系有啲草地咁样啦。咁嗰阵时我妈就提过系因为发生咗有啲事。咁因为佢爸爸嗰个厂房咧，一楼系地下系厂房，一楼系办公室啊嘛。咁然后咧，办公室再隔篱少少就系有一个好似睡房咁嘅嘢嘅，就间唔中我哋都会喺嗰度瞓嘅，因为有时爸爸做得嘢啊嘛。咁我嫲就话佢听到，因为我嫲又系啲高龄，即系又系敏感体质嗰啲嚟嘅，佢就知道出边个草地，有啲古灵精怪嘢，咁仲要系嗰阵时系对间厂系即系有啲不良嘅影响啦，即系可能系对我爸爸健康有啲影响啦。总之系有啲事而导致到佢系需要烧家衣嘅，即系做啲烧金银元宝嗰啲啦。咁嗰阵时佢就带埋个桶，咁啊带埋我拉姑姐啦。咁我拉姑姐好后生，其实带我唔系好多年嘅啫，一个跨嘅就十二年到。 咁啊，帶埋我拉姑姐，咁就去咗佢嗰個我哋叫做後院啦，即係嗰個荒地啦，就去燒嘢啦。咁啊，一大量嘅金銀元宝咁去燒。咁燒完嘅時候，啲火都好正常噶，十分之正常。慢慢睇最变灰烬，咁佢当佢哋开始收拾啲嘢嘅时候，准备拧转身翻屋企啦。我好似冇记错就系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好似系身体唔系咁好，其实由细到大身体都唔系咁好嘅。咁嗰阵时直情好似我听我妈讲系都唔知系咪有影响而导致我自己都唔系咁好，所以佢就做咗呢个动作，因为阿嫲又见到噶嘛。好啦，当佢拧转身执晒嘢，同我拉姑姐一拧转身嘅时候啦，咁佢荒地行翻过嚟。翻翻去厂房门口入去嘅时候咧，咁你两栋嘅建筑物中间会有条路嘅。 嗯， 佢一入去嗰条路，拧转身一步咋。 嗯， 后边突然间龙卷风咁样咯，跟住啲火又着翻咯。 嗯， 就喺度烧缝缝声，系蓝绿色嘅。佢话系 重新再烧多次， 即系其实可能系个笼底入面啲嘢未烧晒啊。 嗯， 哇，嗰下系。我拉姑真系讲翻佢自己话，佢真系好惊，即系好近距离嗰种寒意、嗰种惊栗、嗰种感觉咧，个背脊系好似毛管冻起晒咁样。跟住我即系嗰时，因为我嫲引述翻件事嘅，哇！我拉姑姐个样完全唔识喐， 即系叫佢睇，即系睇见嗰个款啊。 系啊，因为我拉姑姐都系嗰啲吓，都唔系好恰嗰啲格嚟噶嘛。哇！佢嗰下真系系惊咯，你都不会无啦啦，你后面突然间扯个大风噶嘛，然之后佢话系感觉到啲火好像重新再烧过咁样咯。 哦，以前烧家衣咧，七月十四真系好恐怖嗰条街嗰个感觉。 我有睇呢个电视咩？ 咁你嗰啲烛咧就通嗰啲嗱，嗰啲车就好醒目嘅，通常咧知道你哋会烧家衣咧就。车走晒嘅，我住楼下嗰度。咁你由街口一路入嚟咧，睇到啲竹啊、啲香啊，掹晒喺嗰个薄边嗰啲咧，即系一堆堆灰嗰啲。哇！嗰年我应该临搬入嚟呢度，差唔多应该系差唔多收购好噶啦。咁啊，嗰年一收夜晚去完街翻嚟咧，哇！点解一路睇住啲唔系啲。嗰啲灰啊，喺咁度吹喎， 卷上去噶嘛。 系啊，跟住经过咗第三四个铺咧，哇，特别劲啊呢度。咁我通常唔行入骑楼里边嘅，因为咧，你知嗰啲旧楼啦，啲街灯啊照唔到，行出马路稳阵啲啊，大佬有事人哋头上都听到啦，系嘛。我就唔行入骑楼噶，我行出马路嘅，一路行到嗰个，哇，啲咁劲嘅，跟住再行啦，行到我住嗰度隔篱嗰座咧就。嗰陣時我做副主席噶嘛，立案法團咁啊撞到我嗰個秘書又啱啱咁夜翻嚟，跟住哇喂，今晚好似你有冇發覺好似拍戲咁？佢又中意聽我哋，佢又中意聽鬼故啊嘛，中意聽我哋講鬼故。佢話：我係啊，哇！你睇下，即係嗰啲灰咧，喺佢又唔係好勁 上嚟咁， 喺個地下度轉下嗰度，嗰啲仲恐怖啊嘛，吹到周圍都係嗰啲大風啫。 成日都有嘅喎、哦。 跟住我話：哇！你都有個幾勁。佢話：你唔記得啊？佢叫我新個，喂，唔記得啊，新個。嗰度早几晚 有空中飞人， 系啊，佢仲佢打电话叫我听睇嘅 衰人， 佢系无端端打电话俾我，话咩事？喂，有个跳落嚟，你快出去睇下，顶 又咪有明星？ 咪咯，咪大佬，我见过好多个啦， 系啦， 但系嗰个人系好怪嘅，好似、好似咧向住个门口，好似烧猪咁朝拜个门口咁样死嘅。 好得人嘅， 但系嗰个咧就系因为夜晚啊，佢跳落嚟嗰阵时好夜啊，嗰个竹珠喺度晾咗成两三个钟咧，先攞帐幕笠住佢嘅，即系就嚟天光先笠住佢嘅。 冇人啊嘛，嗰阵时大佬边兴咁深夜，仲会有呢啲咁样嘅救护人员、消防人员呢啲嘢走嚟帮你。 系啊，你话以前七月十四烧家衣系热闹嘅，但系就恐怖咯。 我呢啲即系旧底呢啲咁嘅情节，我就喺阿神婆。阿罗兰姐嗰啲戏咧就见唔少。 唔系啊，最惨咧，我中意行，你知我中意行出马路噶嘛。 嗯。 咁行出马路，你都要行翻入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但你又搵唔到一个位，你可以揽佢咯。 因为嗰啲灰你又唔踩得，有时烧剩嗰啲纸你又唔可以踩好濑嘢噶嘛。 咪咯，嗰啲竹咧就行到满晒， 系啊， 嗰啲芽菜 啊，冇笪好地俾你行噶。 系啦，反而而家好啲啦， 有晒一个位俾你。 系啦，唔系啊。 有很多時啲人唔會啊！依家啲人係自己買個桶去燒嘛，十蚊個啫嘛，買嗰啲化寶桶， 自己帶個桶內燒咯。 即係佢自己帶嗰個唔要噶啦嘛，你平時化寶，唔係佢哋係會走去嗰啲，依家又冇咯。衣紙鋪咪到燒衣咪一個四方嗰啲桶 咁樣嘛， 嗰啲係人哋用完嗰啲油桶咧，跟住俾支叉你，咁你收你十幾廿蚊咁樣嘛。而家啲係啦，依家啲人用桶燒噶嘛。 而家大部分呢啲樓宇屋苑嗰啲全部都有一個綜合嘅地方，即係有一個公眾地方俾你去化寶㗎嘛。 係啦。 哎呀，我其實咧上個 live 咧，上集上個禮拜二咧，我哋直播節目咧，因為聽緊觀眾打入嚟啦，咁啊其實YouTube 咧 chat room 咧，我哋有個觀眾叫238 Free Song 啊，佢同我分享咗咧，同我哋分享咗有一個關於旅行社嘅一個經歷啊。他就話啦，佢朋友開旅行社嘅，咁就喺元朗加 X 商場，咁佢隔離咧都係開旅行社嘅。咁有一日咧，隔離鋪嘅 sales 肥仔咧就冇開鋪，咁之後啲人咧去佢屋企揾佢啦，就冇人應門喎。咁啊破門入去見佢瞓咗喺地下，咁啊心臟病發猝死啦。點知第二日朝頭早咧，所有鋪頭未開，隔離亦都未開鋪，突然間個影印機著就開始影印啦。咁跟住佢话咧，佢个朋友就对住个铺头讲啦，就话你走咗噶啦，唔使再翻嚟开铺噶啦。第二日咧就冇再有呢啲怪事发生。 又系嗰个商场啊？ 加 X 啊？ 嗰个以前系酒楼嚟噶嘛？嗰个商场以前成个元朗啊，得翻酒楼最大啊，几层高嘅。哇，嗰个好夸张嗰个商场就 系。系啊。 系啊，嗰个商场又好夸张嘅。 嗯。 哇，时间又差唔多咯。记住咯，七月咧，如果大家有兴趣附荐俾先人啊，附荐俾嗰啲即系唔系我啊，附荐俾佢自己屋企嗰啲先人， 先后个先 系啦，跟住嗰啲冤亲债主咧，就可以去如果想揾阿推宝哥咧，可以 PM 我嘅，咁你或者喺个通讯站咧，佢哋有个电话嘅，唔系好贵，唔知200蚊定咩嘅啫，一份嘅啫，系啦，佢哋觉得如果做咗呢啲嘢咧，会舒服啲咧。咁咪做咯，系咪先？即系我又唔系叫你一定要啊！即系如果你信嘅话，咁再提下啦。我哋18号嗰个台庆咧，就咪有报嘅。我见到我哋 chat room 里边好多个都报名嘅，记得出席咯。我试过有一年咧，我搞嗰啲聚会咧，我 唔记得咗。 我点解你唔嚟啊？今晚咩？佢俾咗钱嘅。 唔记得咗，可能工作太忙啦。 系啦。 咁啊，提翻而家 YouTube 同埋嘅 Facebook 所有嘅现场观众啦。咁我哋先人术二咧，就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至10点为时一个钟头嘅直播节目嘅。咁啊，希望下个礼拜二都同样时间都见到。大家啦，咁喺我哋嘅直播完毕之后咧，所有节目无论我哋呢个节目又好，其他节目嘅直播都好，佢哋完毕之后咧，会将嗰个节目重温咧摆翻喺我哋巴打台 YouTube 嗰个频道嘅，咁啊每次update 咗之后咧，更新咗之后摆上去，大家都可以上去睇翻嘅。咁都系嗰句啦，记得揿翻个钟仔，咁你哋就可以即时收睇啦。 系啦，系 YouTube 嗰、那个吓，冇乱咁揿。系啊，嗰啲就唔好阿 Sarah， 我梗系知边个啦，即系我唔想讲个名啫，你话费事啦。 系啦，啊，横风横雨啊，今日大家小心啲啦。 即系又落雨啊，我冇带遮，因为我次次拎遮。 雨男嚟噶呢个， 顶拎亲遮都冇雨，真系黑到。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远门，惊招风雨咧，记得提先人带把遮出街，咁就一定唔会有雨。 咦 ，Ricky， 你都有报名咩？网聚见。 啊，到时见大家啦！ 到时见大家啦， 拜拜！ 礼拜四截止噶啦，我嗰围就两个 礼拜四截止，唔系截咗啦。 礼拜四 好，大家加把劲，快啲同先人报名啦！我哋礼拜六再见大家，好，拜拜。